奇迹，小李各种感觉，不是盲人之外就是你。 我的狐狸，再见我有容易受伤，想求你伤心，别笑我，微笑的两人注定太奇迹。当我运气好，就攻击自己心里藏的烂，带着各种面具，想让命运放你。 晨时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既然怎么都孤独，相爱